星星妈妈。今天森林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起去露营，大家玩得可开心了。可到了晚上，小动物们都不肯睡觉。这个说，我想妈妈了。那个说，我要妈妈。一个个都哭了起来。小鹿老师说，小乖乖们不要哭，星星给你们每个人的妈妈照了一个相，我们一起去看星星妈妈吧。星星妈妈，小动物们都好奇地跟着小鹿老师到了草地上去看星星妈妈。小鹿老师指着天空说，瞧，这边是大熊妈妈。小熊仔细抬头一瞧，哟，真的，天上的那几颗亮亮的星星好像是自己的妈妈。小鹿老师又说，看，天上还有好多好多的妈妈呢，找一找其他的星星妈妈在哪里。小动物们争先恐后地找了起来。小牛、小狮子、小天鹅都找到了自己的妈妈。牛妈妈、狮子妈妈、天鹅妈妈。小松鼠也跟着找呀找。咦，为什么自己没有星星妈妈呢？小动物们帮着小松鼠一起找，可是还是找不到。小松鼠小嘴一撇，又要哭了。忽然小熊叫了起来，小松鼠，瞧，你的妈妈真的草丛中一闪一闪亮着许多的星星，变成了松鼠妈妈的样子，正冲着小松鼠笑呢。原来草丛中的萤火虫听见了小动物们的话，悄悄地想出了这个好主意，变成了松鼠妈妈来安慰小松鼠呢。小松鼠这下开心地笑了，我也有星星妈妈了。有星星妈妈陪着，小动物们都甜甜地睡着了。他们还梦见了自己的妈妈呢。